欢迎你，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血雨腥风战睢阳啊！安史之乱的时候，尹子奇率领十几万大兵围困睢阳城，围了有这么大半年，还没拿下来呢。睢阳城里的守将张巡用尽了一切办法，把这睢阳城居然就给守住了。守住是守住了，那物资早已经匮乏的无法形容了。人家拿粮食来说吧，早就吃不上饭了。睢阳城存粮本身就不多，到哪儿要援助是哪儿都不给，现在城中这几千人吃什么呀？凡是能吃的都想到了，茶叶、纸张、死了的战马、逮着的麻雀、挖出来的老鼠，连树上那果子、树皮全都吃啊。能吃的吃，到最后不能吃的也得吃。但是说不能吃别吃啊，那是没挨过饿。人在饥饿状态下达到癫狂时刻，那几乎是难以控制，这是本能啊。张巡以惊人的毅力、过人的理智在坚持着巡城，还得防止敌人，不停地在激励士卒为国尽忠。张巡自己瘦得都没模样了，这全凭着一颗忠心支撑着自己羸弱的身躯，一直盯到十月。由打正月开始打，打到十月，这快一年了。几千人剩多少了呀？城里剩下了不到400人。您说这不奇了怪了吗？难怪城外的尹子奇急得右眼都快瞎了。你得了几千人没打下来，算他们人多。那城池守得比较周密，400人这城也没拿下来，接着困。叛军登城一看，那士卒啊饿得都站不起来了。张巡实在没办法了，站不起来了，就是4万人又有什么用啊？带着这400个人一块朝西面的方向跪倒在地。怎么朝西呀、啊、天子不在西面呢吗？那唐肃宗李亨在灵武指挥作战呢、啊、他们冲西摇拜，张巡磕头都磕出血来了，未曾说话，泪如雨下，满腔悲愤呐、啊！苍天可鉴，臣已力竭，我等不能保全睢阳，是臣等无能啊！既然活着无法报答陛下，死后我等变成厉鬼也要杀贼。几经挣扎，大伙儿被迫无奈地做了俘虏。自杀吗？自杀的劲儿都没了，眼睁睁地被敌人捆绑起来。张巡、徐远都被人抓住呢。徐远誓死不降，没一位投降的。张巡不仅不降，反而咬牙切齿，眼睛都快瞪裂了。尹子奇吩咐把他给我带上来，我倒看看这张巡，听说是一个文化人，读读书写写字儿嘛的，他是内行。这守成这样，把我眼睛守丢一个，我倒看看这什么样吧。尹子奇好奇呀、啊、手下心想，莫怪叫这名字的，您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我先见见张巡呢。有人把张巡推上来，尹子奇这么一打量，这就张巡，估计这分量 七八十斤吧，身高呢七尺开外，七尺男儿七八十斤，你想瘦成什么样？站那微微打晃，但是看那眉梢挑着，眼角睁着，眼珠瞪着，目光狠着，一点没服输。哼，尹子奇哼了一声，实际心里边真有点震撼，他有点佩服张巡。你就是张巡。张巡一看这位瞎了一只眼，甭问呢，哼，微微冷笑，你就是尹子奇。好，怎么呢？直呼大名啊。那可不呗，在张巡看来，这些叛军都如同魔鬼一样。张巡，本将军听说你每次守城的时候都咬牙切齿，为什么呀？这明知故问呢。张巡想了想，为什么？我为立志吞贼，力不能及而着急。大伙一听，哎，这嘴里是有毛病啊，怎么回事？张嘴我看看。张巡一听，什么？你让我张嘴我就张嘴，这买什么来了？这是咬紧牙关，紧闭双唇呢，架不住大伙撬啊。有人过来用劲儿掰着他的下巴颏，把这嘴给撬开。尹子奇走到近前一看，呀，我说他说话撒气漏风呢，感情年纪轻轻嘴里边就剩三颗牙了，牙呢甭问呢，都咬碎了，咬断了。尹子奇怎能不感到心灵的震荡？这真是大唐朝的忠臣呐、啊！唉，尹子奇也是一员爱才的将军，别看左眼被射瞎了，他可没记仇。这样吧，睢阳城你肯定不能再复夺了，我也不想要你的命，看你是一个铁骨铮铮男儿丈夫，放你一条生路，你走吧。手下人一听，大将军使不得，休得多言，您放了他就是后患，再若多言，本将军军法从事。手下人谁也不敢说话了，大伙都看着张巡，走还是不走啊？张巡转过身来，没迈步，又回来了，一掉头又转回来了。怎么，你不走？你想清楚了，真要把我张巡放走了，会不会我纠集人马再来围攻？说话不利索，还在想着攻城呢。你拿不下睢阳城，我就是化作厉鬼，我也跟你没完。哎，尹子奇叹了一口气，看来你是要以死而表忠啊。对，那好吧，本将军成全你这一颗忠心。推出去，看了，两旁武士跟凶神一样把张巡推出去。张巡、徐远还有一块抓来这几百名大唐朝忠心耿耿的将士，用他们的热血跟头颅写照出了活生生的英勇与忠诚，而青史流芳。睢阳城丢了，就在唐朝廷集中九个节度使，总集60万大军，统一反扑安史之乱的时候，我们一位伟大的诗人也在痛苦地思索着现实中的灾难，思索着大唐帝国的未来，思索着水深火热中的大唐子民。这个人叫杜甫。杜甫最关心安史之乱的动向。现在安史之乱怎么样了？为什么叫安史之乱呢？不还有以史思明呢吗？安禄山叛反，建立大燕政权，但是这位野心勃勃的大肚子当了一年的皇帝，眼睛瞎了就死了。他一死，他儿子安庆绪继位。安庆绪后来跟那史思明要打起来，被史思明杀了。这史叔叔夺了权，继续在这全国各地折腾，没多久史思明又被自己儿子杀了。 儿子杀老子，叔叔杀侄子，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折腾了一个乌烟瘴气，这仗是越打越乱呢。什么时候能统一胜利呀？杜甫夜不成寐，忧心忡忡啊。杜甫字子美，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跟观察。就在乾元二年二三月间，当时杜甫担任的是华州司公参军一职。这司公参军是什么官职啊？就是一个闲职啊。杜甫由于在朝廷做谏官的时候提意见提得太凶猛了，得罪了那些大臣，所以被贬到华州。华州就是现在陕西华县呢。诗人杜甫由洛阳出发，这一路走来是看了一路啊。在他走到新安这个地方的时候，正赶上官军打了败仗，在邺城这儿官军被打退了，组织起来的人马损伤大半，为了补充兵员就得继续招兵啊。各地官府下令强抽壮丁。怎么叫强抽壮丁啊？就只要是男的，甭管你家里几个儿女，全都得先挤着国家部队服役所用啊，用来补充兵员。大唐帝国这也是没办法了，这抓兵能心平气和吗？杜甫在新安这个地方就见着了，看见当地的官吏正在抓不到16岁的小孩子。原先的法律规定啊，不到16岁的孩子免除兵役，现在甭管你十几了，12的他也要，一看见男孩子他就往部队里边拽呀。杜甫就拦住了，一看他这穿上打扮，这也是当官的，抓兵的就问他，大人有什么事啊？他问这个，你们抓这些孩子是干什么去啊？守洛阳啊，守东都啊。这孩子这么小能守得住吗？这抓差的翻了翻白眼儿，看了看杜甫，你管着吗？陛下的旨意。是啊，杜甫心想，自己怎么会有能力左右国家的政局呀？这场动乱如果自己有能力改变的话，早已祈祷上苍让百姓乐业安居了，哪年是个头啊。杜甫被白眼跟冷言冷语放在了一边，无人理睬。眼看着被抓去当兵的孩子们一个个哭喊着跟父母告别，有的家境好一点的，母亲还能带点吃的穿的，放俩钱让这一路上自己好好照顾着。那穷苦伶仃的孩子们走在大队中只剩了哭了。没有国哪有家，原本没家的孩子不知道生途在何处，前方是喜还是悲。杜甫言不由衷地告诉这些孩子们，应该顺应正道，听从王师调遣，只要上下一心，叛乱终将平反。杜甫心想，就指着这些孩子们能平反叛乱吗？告诉孩子们一个好消息吧，大将军郭子仪是爱兵如子啊，你们就要去投奔郭子仪将军，哭什么呀？郭子仪的确对将士们很好，但是这份关爱能落在每一个士兵的头上吗？杜甫这是在安慰众人呢。过了几天，听到不好的消息，官军又败了。就这帮孩子怎么能守住洛阳？退出了洛阳。唐朝大将李光弼在河阳重新建立阵地，跟史思明叛军两相对峙。李光弼紧急命令各地官员抓民夫为河阳大营服役。杜甫这天晚上在陕州城东南大概70里的地方借宿，这个地方叫石壕村。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中人家不多，满地荒凉。 这天正睡着大半夜呢，突然就听咚咚咚咚咚，有人踹门开门，跟着犬吠一片的，各家狗都叫了，汪声不止，这是贼人来了吗？有人冒着胆子点燃灯火一看呢，感情是官兵来抓丁，有好几户人家赶忙让儿子们逃走，还有的连那老头都翻墙跑了，老头五多岁也得走，为什么？这年纪也在抓兵役的年龄内呀，这要去大营服役，战争谁能保证死活呀？正赶上有一老太太送自己的老头子被杜甫看到，老太婆看着老头翻墙走了，哭着，也许什么呀，也许再见不着，没敢说，也许你保重还能回来。老头砰又在墙头栽下去了，也不知道跳下去还是摔下去的，反正是跑了一条性命。这老太婆擦擦眼泪回过身来开大门，这当兵的骂骂咧咧就进来了，他奶奶的，这么半天才开门干嘛了？你们家几个男人呢？老太婆一听问话眼泪下来了，各位老总，各位兵爷，我家里本来有三个儿子都被你们抓到邺城当兵了，昨天接着信儿，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儿子也残废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现在家中就有一个刚生下来的孙儿还未曾断奶，我儿媳妇身上连件整衣服都没有，全都卖光了，所以不能出来见几位兵爷，这正躲在屋中喂孩子奶呢，官府一定要要人，那我老婆子就可以去，虽不能打仗，我还可以给你们烧火做饭，这总成了吧？当兵的站在屋里打量打量，你们家没主事的吧？对呀，你丈夫的。老太婆没敢说，刚翻墙跑了，我丈夫早就没了，我是孤寡一人撑着这家呀。当兵的上下打量打量老婆子，一歪嘴，有一位奔里屋就去了，你干什么？我看看。八个一挑帘一进去，果不其然，把这当兵的吓一跳，都是人呢，里边一个赤身妇人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正喂奶，在那哭呢。这当兵进来这么一撩帘，带来一股凉风，这孩子抓一声就哭了。啊，这老太婆没说假话，转身他又出来了。行，既然这么着，你跟我们走一趟吧，烧水做饭洗衣服，这你都能干吧？能干能干，别伤着我孙子就行。哗楞，锁链这么一抖，嘎嘣，给老太婆套上，走吧，把这么一个60多岁的老婆婆都给抓走了。这荒村逐渐又恢复了平静，杜甫就站在院中看得清清楚楚，怎么没抓他呢？他就是当官的，谁抓他呀？但是眼前的情景让杜甫心情澎湃起伏，久久难平啊。等这帮当兵的出了这村子，小山村又平静下来，可杜甫耳边好像一直在听着有人哭泣，一宿未睡呀。转天一大早，天光放亮，杜甫站起身来要告别这石壕村。这会儿他在想，跳墙逃走那老头能不能回来呀？等是等不来了，他这一走没有几天是不敢回家探望的，怎么也躲过这风声才能回家。下次我再若有机会路过，一定跟老人家道别，毕竟借住于此啊。杜甫打点行囊继续向西，几天后来到了关中地区的咽喉要道潼关。到潼关这一看呢，一片森严景象，备战的气氛呢。守关的官吏带着杜甫参观了阵地，对潼关的防御这些当官的很有信心呢， 有雄关在此，再也不怕叛军了。杜甫想起三年前老将哥舒翰就覆灭在潼关，因此一世英名付东流，哥舒翰也被敌人杀了，不由得再三叮嘱，不忘前车之鉴，不可贸然进攻啊。再由打洛阳到华州这一路上，应该说杜甫目睹了种种生离死别的惨状。新婚的妻子眼见着丈夫被抓去当兵，想哭又不敢哭，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拦又拦不住，还得鼓励丈夫，这叫为国尽忠，为了国只得舍了家。子孙都死在战场上的老婆婆，老人家居然也被抓到前线去烧火做饭，60多岁的老公公怕上战场，只能翻墙逃走，落荒他乡。这扔掉拐杖的老夫妻的告别，还有团聚的盼望吗？刚从战场上逃得性命回到家中的男子，还未等洗去这一路风尘，没等喝上一碗热水，没等吃上一顿饱饭，没等睡上一个安稳觉，就又被新来的兵抓走了。这反反复复哪年是个头啊？故乡早已残破不堪，时事九空，无人相送。这些残暴的军阀，无端的叛乱，无尽的伤害，还有这昏庸的朝廷，腐败的官吏，给大唐子民带来多大的伤害。回到任所之后，大诗人杜甫内心是久久难以平静啊。他把自己对于老百姓的深厚同情，对战乱以及无能腐败的官僚们的痛恨凝注于笔端，写下了不朽的诗篇。他路过新安写了新安吏，借宿石壕村写了石壕吏，路过潼关写了潼关吏。这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就是那著名的三吏，除了三吏还有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三吏三别有的是以作者跟人物对话来展开的，有的是以人物之间的对话来进行表现，还有的纯粹是作者本人的主观感受。作品中有的地方直接用白描的方式把客观场景展现给读者，让所有读到作品的人仿佛眼前都展现出大唐帝国万万子民正在遭受着巨大的人祸。杜甫的作品由此而具有极高的艺术表现力，所以才被后人称为诗史吗？他的诗跟历史一样，真实而宏大，深刻而有警示作用，后人称他为诗圣啊。安史之乱历经8年多的时光终于被平定了，杜甫的喜悦心情在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中写道：剑脉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

羊奶粉就能够免费得。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官民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势力成为唐政权一个难以割弃的毒瘤啊！虽然在名义上，他们都尊重唐王朝。听从唐王朝的调遣，实际暗地里是各自为政，有很多的节度使依旧是我行我素，甚至是稍有不满意就公然叛反。在唐代宗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唐朝的叛将仆固怀恩带领吐蕃、回纥、党项这几个少数民族，领着他们的武装入侵唐朝腹地，包围了战略要地泾阳。谁在这镇守着呢？这是唐朝的老将军郭子仪啊。一提起郭子仪，当时天下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在平灭安史之乱的战斗中，郭子仪立了大功，跟他齐名的还有一位大将叫李光弼，这简直是股肱之臣呢。那么郭子仪镇守在泾阳，如果这个地方丢了，不仅仅是战略要地失去，郭子仪的威风扫地，更主要的是唐王朝上至天子下至百姓心中这个偶像被打败了，郭子仪一举一动那简直是万民瞩目啊。泾阳守军具体有多少人呢？说过来啊，不出几万人。可是敌人来了多少？浩浩荡荡来了十几万。所有人都慌啊，兵力不足啊。尤其这仆固怀恩，最初在安史之乱中他也是唐朝手下的得力大将，现在叛反，对唐朝怎么打，哪个城池都有多少人马，仆固怀恩很清楚。郭将军怎么办呢？郭子仪严令坚守，不得任意出城，谁要敢打开城门出去，那是死罪啊，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打。郭将军就站在城楼上遥望远方，一是巡营廖少，二一个他在想退敌之策。远远的看见吐蕃军队在泾阳城城东扎下了营盘，回纥军队在城的西面扎下营盘。可是一看呐，这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啊，他发现城东城西这两方面，也就是说吐蕃跟回纥这两方军队配合并不默契。郭子仪看出了门道，就在此时有通风报事的军卒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这城墙这马道就跑上来了，紧跑慢跑来到跟前，跪到在地，报报大元帅，好事儿啊。郭子仪捋了捋须髯，看了看这报事的兵丁，挺不高兴，怎么这么大动静，一惊一乍的，打断了本帅的思路。有什么好消息啊？元帅，仆固怀恩将军在一个月前暴病而亡。啊， 普怀恩死了吗？死了。消息可当真，绝错不了，是对方密探送来的。啊、哦、郭子仪心里百感交集呀、啊、当年普怀恩与自己是并肩作战，现在垂老之年怎么会突然叛反朝廷？难道就说朝廷一点错都没有吗？普怀恩，纵使朝廷再有不对，你也不应该背弃了忠义呀、啊、现在你死了，反叛已经聚集了十几万，我郭子仪当如何退兵呢？郭子仪摆了摆手，让那鲍氏军卒退下，自己反复在想，嗯，错不了啊，普怀恩是这一帮人的头，十几万军队要是没这个头，就是群龙无首，估摸着用不了多久，吐蕃跟回纥就要发生裂痕呢、啊、我等着这一天。郭子仪继续按兵不动，回到自己的中军帅府，他在想过去跟回纥的交往，回纥族跟郭子仪有个来往吗？也是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建交往，回纥族的头领跟郭子仪是并肩作过战的。郭子仪派自己的副手以自己的名义去回纥军营游说，讲讲过去，让回纥要深明大义，跟唐朝军队联起手来攻打吐蕃呀。回纥将领见着了郭子仪派来的副将，有点不太相信。他的大头领跟手下那些主要参谋这么一商量，大伙都摇头，我头领可不能轻信他的，要谈他来可不行。别看他代表郭子仪，那就不如郭子仪郭老将军亲自来。要想谈判，郭子仪到咱们这儿来，咱们才能信呢。嗯，有道理。回纥这首领看了看郭子仪的副将，如果郭令公果营相探，我倒愿意跟他坐下心来一番论谈，不斩你全看在郭子仪的面上，回去吧。这位吓得够呛啊，一看这帮人杀人不眨眼，居然把我放回来了，可是我命大啊，我家里边祖坟冒着青烟了，赶快走吧。回来见郭子仪陈述厉害吧过去的经历这么一说，众将领一听，什么要让老将军出城去主动谈判？万万使不得。郭将军，郭大帅，您可不能相信回纥呀，这些人缺乏教养，一旦出尔反尔，将军性命有忧啊。郭子仪微微一笑，长久并未答言，捋着须髯，他微微的晃了晃头脑，闭着眼睛想了想。来呀，元帅，你有何打算？准备马匹，开城出行。什么？大伙一听嗡楞一下，这大营炸了，就连他的儿子郭熙上了前来跪倒相劝呐，老父亲父帅万万不能走，呸，你懂得什么，小小的娃娃怎知老夫心中的盘算。老将军郭子仪站起身来，他一向办事是雷厉风行啊，想好了绝不改变，由他率岸后边绕过身形，噔噔噔噔噔走出帐外，战马早就给准备好啊。老将郭子仪搬鞍镇凳，飞身上马，一伸手把那大枪摘下来了，叫个军卒，这枪用不着，砰，往地下这么一扎，看好了啊，元帅您就拿一马鞭啊，有这条马鞭子打这马匹足够前往了，要枪何用？就听着帐里边嗡一下，帅府大帐 里边所有知道去的人都跑出来了，最前面的就是那郭熙呀、啊，他儿子跪倒在马前，拉着马缰，死活不撒开。老爹爹，对方是虎狼，您乃大唐一国之帅，为什么要受虎狼之诱饵？你得以自身安危为大唐考虑啊！郭子仪定睛一看，郭熙哭得跟泪人一样，心中暗想：这倒是个孝子。嗨，叹了口气，从马背上往下微微俯了俯身：“我儿，今日如果出战，结局又当如何？极有可能你我父子双双阵亡。你我父子身亡是小，泾阳重镇丢失是大，大唐天子的尊严是至关重要啊。所以你我父子不能死，泾阳不能丢，大唐尊严不能让回纥羞辱。如果此刻老夫一个人去，顶大不了死我郭子仪一个人，咱们郭家一大家子可以保全。如果我要说成了，那是大唐天子的鸿福，天下百姓之福；如若说不成，死了我郭子仪一个人，又当有多少人提枪上马为国杀敌？休要啰嗦，莫让老夫着急了，躲开吧。他用手中的马鞭子轻轻一拨郭熙的手，把这缰绳噌就给蹬上来了，两脚这么一踹蹬，啪嗒嗒嗒嗒，这战马甩开蹄儿就奔着城门走了。有人奉命打开了城门，郭子仪扬鞭策马，这匹战马一声轻轻的嘶鸣，好像告诉众人放心吧，稀里哩哩哩噌纵身出去了，咣当城门关上，所有的人心都提得嗓子眼了，老将军还能回来吗？郭子仪是出了城门了，舞龙一下，大伙儿都顺着那城墙那马道跑到城上面，在这观望着。就见大将郭子仪稳稳当当，一手执缰，一手轻挥马鞭，啪啪啪三鞭下来，这匹马一声清脆的嘶叫，向着队营小碎步跑来。小碎步啊，不是说四蹄踏开翻天亮掌，用不着那么大的阵势，知道的这是见敌人，不知道的以为是郭子仪郭将军大概是吃完了饭骑着马出来溜溜神呢。你看看，打开西边的城门出来这溜小跑，多休闲呢。那您得有这词儿吗？反正就这意思吧。郭子仪一点不紧张，奔着回纥大营来了。离着大营还有一段距离，老将军放慢了速度，一提丹田气，喊喝这么一声：哎，对面的军丁通报你家回纥元帅，就说我郭子仪亲自过营拜望。啊，对阵那回纥的兵丁们一听，郭子仪真来了，谁不知道郭子仪呀、啊、威名赫赫，想当年那是百战百胜的大将军，今天也好样的呀，咱们打得过他吗？你可早说不出来，人家一个人都没带呀，瞅瞅那德胜沟鸟着环上，既没挂刀也没挂枪，什么也没有，了不得了啊。郭将军您等一等，有几个小校跑过去通禀，把这回纥统帅也给吓着了。回纥族的统帅万万没想到郭子仪真能到近前，吩咐人准备，按自己事先设想的，弓上弦，刀出鞘，门口两边列出一个人胡同，枪尖对枪尖，刀尖对刀尖，形成了这么一个刀枪阵，等着郭子仪。一点手，回纥这头人先把那报事军卒叫过来，他带了多少人，带了什么兵人，就一人来的，他连条枪都没拿，更别提刀矛器械了啊！那他穿的什么呢？便装，是吗？这郭子仪可是真大胆啊，我偏偏不信。 把各部酋长都给我找来。各个分舵的小舵主们全都被这大统帅招进大帐，怎么办？咱们得看看看看他郭子仪到底多大的威风，多大的胆量。这些人偷偷的都溜出来往疆场上这么一看，果不其然呢，郭子仪便装拿着马鞭单人独骑原地不动，站在等信儿的。真是郭子仪来啊，那军卒奉命出去打招呼，郭的将军，我家元帅有请。郭子仪把马往前又提了提，举起两只空手向众人展示展示，看见没，除了马鞭子手里边也是没有什么暗器啊，放心吧。挂好马鞭，甩凳跳下马来，大踏步就奔着回纥大营走啊。郭子仪往前走，这可把回纥的这帮酋长还有这回纥元帅给感动了，真是要跟我们讲和呀。想当初安史之乱的时候，郭子仪郭将军带着我们打了不少的胜仗，我们也佩服他，这怎么好好的跟大唐又闹翻了脸，为何许的呢？仆固怀恩已经死了，我们又何必一个人替这位死去的仆固怀恩卖命？再说那边的吐蕃也未知是打的怎样的主张啊。这会儿这回纥的统帅全想起来了，郭子仪往前走，回纥元帅往上迎，带着所有酋长都到了跟前了。郭子仪连忙要施礼，认出来了，一看这穿上打扮就是啊，你就是回纥的元帅。子仪有礼了，啪，他拿脚轻轻这么一踢着袍襟，手一提着袍襟，这就要倒身下拜，扑通一下子，怎么呢？那酋长先抢先跪下了，有一个跪下，大伙劈着扑通跪下一片呢。郭将军，一向可好？郭子仪一愣，连忙紧走两步，来到了回纥元帅的近前，双手相搀呐。你我原本都忠于大唐天子，何必反目成仇啊？对待我大唐，您带领千军万马，功劳莫大呀。我大唐天子对您也是报答不浅。郭子仪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当时没少来给钱，感谢吗？而此刻不知的可汗为什么要赴约而叛唐，弃前功而结心愿，被恩德而助叛臣，仆固怀恩叛君如同弃母啊，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啊？现在老夫只身前来，早已将生死置于身外，你们抓我杀我都可以，我死了，我的将士自然会跟你们拼斗到底。可是你我这样争斗又有什么用呢？说着这回纥的可汗面红耳赤啊，作为一国之君，作为这次统兵的大帅，主要责任当然在他呀。哎呀，郭老将军，是我上了仆固怀恩的当，当时他对我们说大唐的可汗已经宴驾了。怎么大唐可汗？按他们的称呼，大唐天子就叫可汗呢。而且说老将军您已经离世，我想堂堂中原大国没有了主人，所以我才带领着人马赶来。现在我知道大唐可汗仍在上都啊，您依旧是大元帅，而仆固怀恩分明是骗我，好在他已经暴病而亡，这大概是天意，我们哪有心思再跟大唐天子作战呢？郭子仪顺势点点头，好啊，吐蕃无道，趁我国内乱，不顾与我唐朝多年的往来，吞噬我边疆，分掠我内地，抢掠财产，不可生数啊。马牛牲畜是绵延百里，你们可不能学吐蕃呀，应当全势而返，相反要助我大唐破敌取财。你帮了我，我大唐岂能让你空手而返？那些马牛牲畜全都送与回纥部落，这可是 化干戈为玉帛的千载良机呀。回纥可汗一听，哦，帮着你那好处都归我们了，何必我白出门一趟，远征不劳而获，那多没面子呀。如此说来，我们愿意相助大唐，受的是仆固怀恩的骗，辜负了郭老将军的诚意，现在就为您尽力，痛改前非，您说怎么打吧。郭子仪这高兴啊，在疆场上说服了这位回纥可汗，不能老站这儿说呀，一块儿赶回大营啊。两边的回纥军兵一听，谁来了，这接谁这么隆重啊，不知道大唐朝的郭子仪到咱们大营跟可汗商量事儿来了。哎呦，回纥军兵一听，赶忙就站成人胡同了，刚才那刀枪胡同主动都撤了，用不着了。郭子仪的这个胆量已经让众人佩服了，大伙争先恐后就在这看着。郭子仪哪知道自己的威望在回纥士兵里是这么的高啊，前边回纥士兵早就在这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瞅着呢，这就是郭子仪啊。郭子仪简直在这些当兵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偶像，到底这位百战百胜大将军，智勇双全的忠于大唐的大臣是什么模样？终于见着了，郭子仪大步从容，面带微笑，气宇轩昂，不卑不亢的走进了回纥大营，马上摆下酒宴，回纥部落的各个酋长们上前斟酒布菜。回纥可汗请郭子仪，咱们先执酒设誓，发个誓吧，方才你说那话我说那话都不能改悔。郭子仪一听，这正是老夫盼望不得之事啊，轻轻的双手举杯，把这酒敬了敬天，然后唰往脚底下轻轻这么一洒。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国将相万岁，有负此约者身死阵前，家族灭绝。好嘛，这叫重誓独誓啊，家族灭绝这事还不够毒的吗？回纥可汗听完先是一愣，没想到郭子仪说的事这么重，受了感动，连忙也把酒杯举起来敬敬天，唰泼在地上，如郭子仪将军之誓言，有负此约身死阵前，家族灭绝呀。他也重复了一遍，各个部落的酋长别提多高兴了，纷纷上来祝酒相贺。有人高高兴兴到回纥可汗的面前，可汗，听巫师说这次出兵会很顺利，会不跟唐朝打仗，而且只见一大人而还，看来这巫师说的准呐、啊，我们没跟唐朝打仗，见到了唐朝的大人，就是郭大将军呐、啊，这真是天意呀。郭子仪单人独骑说服了回纥，把这泾阳城城西面的包围轻而易举的给解决了。城东的吐蕃一听，什么，城西回纥已经跟唐朝定了盟约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打，那哪打得了啊，干脆跑吧。吐蕃人马听完是望风而逃，泾阳之围是不解而自破。郭子仪又立了功劳，功劳太大了，简直感动的唐朝的那几位皇帝不知怎么对待他好了。没多久，郭子仪的家里就出现了一桩大事。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